嚟紧呢一季，即系二三四月，我都系会拣选喺诗篇里边唔同类型嘅诗嚟到作为讲坛嘅信息。喺基督徒嘅人生当中，无论我哋嘅际遇系顺境或者系逆境，无论我哋嘅心境系喜或者系哀，都可以从诗篇嘅里边，我哋听到神嘅说话。在当中，神的说话也都是激励我们，激励我们向神来到委身，激励我们，也都给力量我们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能够靠主来到走过。诗篇可以说得是一个属灵经验的一个宝库，当中的信息是不受时空所限制，即是说呢，里面的信息是跨越了时空的阻隔，成为我们基督徒人生一个的指南。诗篇主要是藉着诗歌来到赞美神，来到敬拜神，当中也都是有包括向神来到是认罪悔改。整本的诗篇150篇，其实是经过了悠长的岁月，很长的时间来到写作而成，由摩西的年代一直去到是亡国被掳去到巴比伦这个时代为止。所以呢，整本的诗篇是经历了大约是850年的时间而写成，而整卷的诗篇大家都知道了，大卫就是最主要的一个的作者，一共他写了是有73篇，即是150篇里面的73篇，差不多他是占了是一半的篇幅。其他的作者有包括是有阿撒，有这个可拉的后裔，也都是有所罗门和其他人。基本上整本的诗篇150篇，其实大约可以分为是5个重要或者主要的主题，就是第一，来到向神是发出那个的赞美；第二，就是说表达了神那个的能力，那个的大能大力；第三，就是说我们求神来到是宽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第四，就是说我们向神来到献上我们的感谢；最后就是讲到有关于神的信实，是主要可以划分为这五方面。今天我们首先呢，要看是诗篇150篇第一至到第六节，很短的经文，六节的圣经。这里其实主要就是谈及神奇妙的能力，这个就是那个中心思想。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有不同的特性，包括他有慈爱，有怜悯，也都是有那个的善良，有公义，也都是有恩慈，当然更加是包括他那个的能力。若果我们相信神有那种的大能大力的时候，若果我们也都信靠他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就会更加蒙他那个的赐福，蒙他的眷顾。诗篇150篇或者这一篇的是诗篇，头那六节的圣经是主要就是讲到神怎样来到是启示他自己。基督教很多时候被抨击，就是说呢，我们所信的这个神我们摸不到又看不到，更加就是说呢，很多时候圣经里面又不准我们是用一些的有形的物体来到表达这个的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形的物体的时候，可能慢慢这个的物体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呢，我们是不想有这些的有形有体的物质成为我们敬拜的，所以变了很多人就说看不到摸不到见不到，那怎么信啊？但是原来你看回圣经， 历世历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其实他不断的向人来到作这个的启示。虽然这个的神基本上是无形无体，但是他透过圣经，透过不同的媒介启示他自己。今天我们就是说看神他怎样来到向我们启示。基本上神的启示我们分为两种，第一就是说那个自然启示，或者称之为叫普世的启示。自然启示就是说神是在所有的年代，是所有的地方，向所有的人传递有关他自己的信息。譬如透过大自然，这些我们叫是普世启示或者自然的启示。另一方面就有特殊的启示或者叫特定的启示。特殊的启示就是说神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是给某一些的人，是关于他自己一个特别的信息。这些就是叫做是特定的启示。譬如个人物，我们看旧约亚伯拉罕、摩西，又或者到新约的时代保罗，这些特定的人物神给他有特别一些的启示。而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至六节，或者整篇 的诗篇，其实当然就是关于自然启示那一方面。神藉着大卫在大约三千年之前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就是说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他所创造包括这个的地球、月亮，包括太阳，哇，这一些的创造何等的伟大。当然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是神所创造，包括花草树木，包括昆虫，包括不同的动物，各样走兽。但是神他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在这六节的圣经里面，他特别拣选一个是宏观的一个宇宙来到彰显他的伟大，彰显他创造的能力。因为选择这个宇宙的时候，不选择较为细小的一些的创造物，譬如他没有即没有在这章里面没有讲到昆虫，没有讲到其他细小的东西来到彰显他的荣耀。讲到宇宙就是说，因为宇宙你所有的人你一定看得到，你不可以用藉口就是说他太小了我看不到，或者我没有留意，不会。我们望上天，无论你朝早夜晚黑，你都会看到那个宇宙的创造，那个的伟大。以致真的人类当看到的时候，我们没有藉口说看不到，我们没有藉口来到说漏了。这篇的圣经其实那个诗篇的文体是写得非常的美丽。无怪乎有一个的是神学家，又或者是一个思想家，他叫做 C.S. Lewis， 这个路易斯，他说呢，诗篇第十九篇是整卷诗篇里面最伟大的诗篇，也都是世界上面最伟大的歌词之一。在第一节很简单，就是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这个字，如果你看回新译本或者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就解作是作为。很简单这一句的说话，你看到呢，其实是很工整的，很对称的。你看回诸天是对穹苍，述说是对传扬，神的荣耀对他的手段，非常的平衡工整。 两句的说话，其实基本上来讲个意思是相同，不过诗人大卫他是用两句的说话不同的字眼，其实是重复一个的真理，让读者可以更加的来到领会他的意思。这两句说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当我 是读到在接触的时候，我有非常深刻的感受。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同一位的弟兄，我去中国湖南长沙去旅行的时候，在旅行当中，我们遇到一个呢是即是写书法非常好一个的内地人。咁呢位弟兄啊，我哋教会呢位嘅弟兄咧，佢系请咗呢一个嘅书法家咧，写咗几只字啊，跟住咧佢拎翻香港咧，就即系裱咗佢啊。呢几只字就系咩咧？就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当佢去嗌呢一个思想呢一个嘅系书法家系写呢几只字嘅时候，我都睇到就系话，我思考到就话乜嘢叫诸天？诸天即是说天和天上的天，在天上的天，是无穷上面的天，诸天就是这样的意思，即所有一切神的作为在天上面，无论你是有钱你是没钱，无论你是有学问没学问，无论你是小朋友成年人，你是老年人，无论你是基督徒，你是佛教徒，你 是回教徒，不分种族，不分皮肤，当你望上天空的时候，都看到神所创造的每一样的事物。天空或者是天上的一切，其实正好是说明了自然界他自己是见证神的能力，宇宙万物是见证神的荣耀，宇宙亦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可以从没有变为有，他可以从是这个的没有生物变到有这个的生物，他可以将各种的植物、动物或者人类那个的创造很有规有矩，有那个的顺序，一点都不会乱，一点都不会错。在当中的创造不单止显出他的能力，更加是显出他的智慧。而且圣经讲到他所创造的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些奇妙的创造其实大大彰显了神的荣耀。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人类怎样，我们人太过忙碌，我们每日频频扑扑，我们没有留心观察这个的宇宙，这个的穹苍，神所创造那种的奇妙，那种的美丽。在我们几十年的人生当中，其实我们可能习惯了已经是春夏秋冬，我们习惯了早上有太阳，夜晚黑有月亮，样样习惯了的时候就见惯不怪。但其实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冬天呢？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每年都会有春夏秋冬的交替呢？虽然今日开始啊，嚟紧呢几日都会好寒冷、好冻，但系咧，我哋都知道咧，其实如果根据嗰个土拨鼠嗰个预测咧，可能几个星期之后咧，冬天就过去，冬天过去，春天又嚟。原来有春夏秋冬呢一个嘅交替咧，有一个原因啊，大家可能读书嘅时候都已经读过，就系话咧，我哋嘅地球。我们住在这里的这个的地球里面，其实这个地球是倾斜了有 23.5 度。 可能你读过的了，地球是有 23.5 度的倾斜，所以呢当太阳这个的光线直接是射向地球的时候，这些的光线也都会随着地球自己的公转那个位置而有所的变化。夏天的时候太阳直接是射向这个的北半球，所以北半球的温度就会因着这个的太阳是射正而较高，所以有夏天。刚刚相反的就是南半球，因为那个的阳光那个的斜射的缘故，以致南半球那个的能量是较为少，以致个温度就较低，我们叫做是冬天，即我们夏天，南半球就是这个的是冬天。半年之后刚刚南半球北半球那个位置逆转，因此那个的季节亦都有不同。若果地球不是有倾斜的时候，就不会有春夏秋冬四季那个变化。这个亦都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这个的神，他透过大自然，他透过是天象来到显示他自己创造那种的奇妙，也都显示他那个的智慧。当看回这一节是第一节的时候，亦都让我们想回起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里面所讲是什么呢，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所知道所见到的自然现象，我们很肯定不是说自己巧合碰撞而成，哪有那么多巧合，在背后原来是有一位满有智慧满有能力的主宰是做出来的。很多人不相信有神，但其实在他们的心底里面，他们知道有神的存在，一个这么有秩序运作的一个的宇宙，怎会没有一位的神创造，然后在背后来到去掌管呢？只不过很多时候人因为那种的骄傲，人因为可能不想去面对，或者没有时间去想，又或者其他的原因，他不去寻求，以致他们不肯去相信。提倡进化论的达尔文，我当然知道他是否定神的创造，但他临终的时候他自己承认进化论只不过是他年轻的时候所是、幻想出来，他用幻想这个字，是他年轻时候的理论，所以到他临终的时候，当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都请牧师来到为他祈祷，他都是求神赦免他的罪，亦都是接受他的灵魂。达尔文他都最终他承认这个的世界有一位的创造主。在第二节的里面讲到，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自然界每一日都向我们是见证神的奇妙的能力，不停的彰显，从没有间断过。只要我们举头去望天的时候，我们就观察到，我们就看到，我们就欣赏到神的作为。只要你肯去看，你就会见到。你有没有发现自然界不停的循环运作，其实不是话给我们听，就是一件事，就是说神的大能原来是从没有是停止过，他没有改变也都没有减退，更加就是我们也都因着也都依赖他的能力 以致我们今天仍然得以存活。我不知道你几耐即没有睇过星星，天上的星星。我以前呢在香港，又或者我在 Calgary 的时候呢，我有时都跟阿师母去郊外看星星。他又教我看一些基本的星星，就是怎样找一个猎户座，怎样找一个北斗星。不过来了温哥华呢，因为温哥华呢太过繁荣了，通常呢就是啲即係家家都燈火旺盛，都好難，亦都好難啊，冇去郊外睇。但如果你夜揾一日，你夜晚黑你去郊外，係冇人煙稠密嘅地方啊，一個晴朗嘅天空，或者係一個嘅冇其他燈光一個嘅晚上，你去睇嘅時候你發覺萬家燈火。离开了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望上天空，哇，你发觉真是满天星斗，即不是云陀陀满天星斗，例如你望上去的时候，哇，整个天空都是星。但其实你有没有发觉，原来用我们的肉眼，我们所看到的星其实很少而已。如果你有机会，你用一个可能是小型的那些望远镜呢，你来到看的时候，你用一个小型的望远镜，你都可以看到是几万粒星星啊，同埋甚至乎是多过几万粒。但如果你更加你有那个的机会的时候，你买一些高质素的或者是靓一些的望远镜的时候呢，你望上去看星星，你可以看到十几万粒，你可以看到甚至乎是超过一百万粒的星星。告诉我们听什么呢？告诉我们听，很多的神的创造，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很少。就好像科学家告诉我们听一样，科学家告诉我们听，只是我们这个本身这个的是我们叫太阳系里面这个太阳系包括太阳有八大行星，有不同的卫星，也都是包括有这个的彗星，有这个的小行星。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的里面已经有多少有千亿颗的星星。而我们的太阳系只不过在我们那个的银河系里面的其中一个，整个的宇宙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有时我们想都想不到，这个究竟这个的宇宙有几大，这个的宇宙究竟那个存在，这一位的神那个的能力去到哪一度。但这个世界很多人就是可能在间屋的里面。我以前 在坐飞机的时候夜晚黑，当你差不多去到，譬如你回香港你降落的时候，你发觉很多的屋万家灯火，里面很多不同的家庭当你一间屋里面有一家四口，哇，那里已经很多很多人。但是这个宇宙里面我们所正是这个所身处的这个地球里面有五大洲，五大洲的里面也都是有这个北美洲，在北美洲的里面有我们加拿大，在加拿大的里面有我们这个的是温哥华，在温哥华的里面有不同的城市，有 Burnaby， 有 Richmond， 有素里，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里面有其中一个家庭，在其中一个家庭里面居然有人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有时候我们很渺小，我们没有 去将那个的荣耀归回给这个创造的神。在第三至到第四节上半部，这里讲到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原来大自然和整个的宇宙，虽然不是港人所能明白的一种的言语，但是其实不需要言语去传递，神的创造不需要言语去传递，正正地就能够将一定的信息来到去传递给人类来到知道。这个就是神藉着大自然的创造所传递的信息。人可以藉着你的观察，又或者你那个的探索，你就会得着这个遍及传递这个的信息。即是说大自然的创造，无论什么的人不会听不到神是透过这个大自然所发出来的信息。这个就是第三节到第四节上半部的解释。然后在，或者我未讲是另外一节的时候留了一下，这个正话那个的讲就是说，那句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大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我留意就是说呢，我们如果用这个当代英文译本，就讲到呢，就是说他们不住 的声色，也不用言语传递，却将信息广布传递。也讲回正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用特别的言语去传递，但是神那个的能力，神那个的创造，其实在传递已经是广布，就是这个的意思。然后去到第四节的下半节照第六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言奔跑，他从天这边出来，晓到天那边，没有一样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圣经就用到太阳来到比喻这位的神，神就是这位的太阳。太阳透过光和透过它的热，给人类有一种的温暖，给人类有一种的是动力，也都给我们有一种的盼望。诗人大卫当他描写太阳的时候，他说太阳也都是好像新郎出洞房，就是说呢，那个的太阳呢就好像新郎出洞房，就是说呢，他是很欢喜快乐，他是满有那种 的光彩流出去，好像新郎一样。亦都好像怎样，好像勇士欢言奔跑，亦都好像呢是一个勇士那么威风凛凛，更加就是呢布里稳健的来到是奔跑。他用这样来到是比喻太阳，即是说呢，其实讲到全世界，无论你是身处哪一个地方，无论你是 在北极一个细小的城市，无论你在南极一个的很细小一个的村庄的里面，又或者在加拿大，你在这个的是西面这个温哥华，又或者东边你去到 Halifax 去到 Newfoundland， 每一个的地方你都可以感受太阳那种的能力。太阳是照射到是每一个人的身上，那种的光线，那种的热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从感受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神那个的创造奇妙，那种的伟大。当我们看到宇宙万物存在那个的奇妙的时候，其实这一方面就足以证明有一位满有能力满有智慧的一位全能创造者。所以以色列的大卫王，他发出这个的赞美，他颂扬造物主那个的大能。愿意我们都是， 我们都要向这位大能的神，我们发出我们的赞美，我们发出话，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也都是传扬你的作为。我们一同来到同心的祈祷。我们在天上的主宰，多谢你今天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到你是那一位启示的神，藉着你所创造的一切，我们知道宇宙之间有一位全能的神，我们更加不可以否认有神的存在。好像圣经所说，我们不想好像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一样。主啊，我们要爱你更多，我们要去跟从你，我们要去敬畏你，我们要去认识你，我们要去顺服你。求主都帮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俯伏在你的面前。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当我们在今天的讲坛信息，我们思想到神那种的伟大的奇妙的时候，我们也都思想到这一位这么伟大的神，这么伟大的主宰，居然他会降生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为到你和我的罪，他愿意摆上他的生命钉身在十字架上。就让我们来到去在纪念主耶稣基督他的爱的时候，也都让我们看到他那个的伟大，更加的主餐或者是圣餐，很多时候都提醒我们，也都给到我们一个盼望，就是说这位大能的神也都是一位复活的神。他虽然在2000多年前他钉身十字架，但是当我们去守这个的圣餐的时候，我们是满有一个的盼望，就是说这位复活的神，因着他的复活，将来我们都有这个的永生，这个也都成为我们今天的盼望。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到预备我们的心去守这个圣餐。无言无语，亦无声音可听，神的大能却在世上照，物头无声，又回归于出处。我首先是读一段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章26至29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这一段的经文都是教导我们主耶稣设立这个圣餐，去让我们纪念 他在十字架上的钉身，藉着他的死，我们可以重新再一次的与神来到和好。稍后我们所领受的饼是代表耶稣的身体，而所领受的杯是代表耶稣的血。身体是主耶稣他擘开为我们舍去，而这个的杯是代表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我们要守这个的圣餐，直到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在我们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之先，都让我们有片刻安静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到是认罪，也都是求神赦免，以致我们更加能够真正去体会圣餐的意义。